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4月8号星期日，我依旧陪伴你在开车的路上。工作日的第一天，你心情怎么样呢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气温在5到16度，南风2级，空气轻度污染， 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5到18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8度左右。接下来听到九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购买汽车保险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？很多 4S 店在卖车的时候会绑定一些保险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多去了解一下这些保险内容。如果你对保险不了解，可能会有很多没有必要的保险会被加进去，这样呢就会让自己花很多的钱。给自己的汽车购买保险，一定要注意购买保险的品种。如果想要节约钱的话，最好是精打细算购买最适合自己的保险。在最近呢，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推出了一卡通电子卡业务，市民可以在通州、昌平等6个郊区体验扫二维码乘坐公交车。想体验扫码乘车服务的市民需要下载一卡通 APP， 在线免费开通虚拟卡。不同于一卡通公司出品的手机一卡通，一卡通 APP 的虚拟卡可以在任何智能手机上使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。

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经典解乐角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解乐角，就是爱经典。 范晓萱，你的甜蜜。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您带来的早安听北京，我是李科。其实这种经典的歌曲，它就像精酿的老酒，时间越长就越发醇厚，我们的体验就会越深。有些话也是一样，可能刚听见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体会，时间久了就渐渐能体会到其中的深意了。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前辈说过的哪些话曾让你茅塞顿开。想和我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给我们留言，说说那些曾让你茅塞顿开的话。留言入选后有机会获得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欢迎关注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继续来听到羽泉、黄征共同带来的《奔跑》。 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，

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，一辈子守住了坚持，付出永远不会太迟。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。任时光飞逝，搜索你的影子，让你幸福我愿意试。只说一次，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，一辈子守住了坚持，付出永远不会太迟。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。任时光飞逝，搜索你的影子，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。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于张信哲的《爱就一个字》，这首歌也是1999年中国动画电影《宝莲灯》的片尾曲。张信哲用他清澈而又明亮的嗓音，温暖感动了无数听众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汪明荃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人生没有白费的努力，也没有碰巧的成功。我们的生命里藏着我们读过的书、走过的路、爱过的人。那些奋笔疾书的夜晚，那些煮茶读书的日子，串联起来才换来我们现在丰盛的人生状态。经典969，我是李珂。